咱们都是弟兄，这是走嘛呀？这是走嘛呀？ 对对对对了，来我谈谈吧，谈谈谈谈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 谈谈谈谈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， 谈谈谈谈谈谈。哎呀，谈谈谈谈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，二位啊？是要那个命啊，还是要那几块现代羊啊？啊？ 我说二位啊，你们可不知道啊，我们挣的这个钱哪不容易啊？ 就是， 谁给我们发饷，我们跟谁打仗？你可知道吗？我们打了多少年的仗啊？ 可是逃兵的罪过你们也不是不知道。 你看，是啊，咱们都是弟兄的，说说。 这还像句自己人的话，说说吧，啊，说说吧。 二位，二位，大令可过来了。 不， 站住！ 站住！君子一言，把现代羊分给我们一半，保你们没事，咱们是自己人。 行，这好说。 来， 大令过来。只见几个彪形大汉，当中一人手捧令箭，还有背枪持刀的，一个军官在后边压着队进了茶馆。由于吴祥子的指点，不由分说就把刘麻子绑了起来。 我们正在这儿盘查一个逃兵。 是，就是他。 啊，就是他。 嗯，打。 啊， 厉害，你可厉害。长官，长官，你听我说，长官，哎呦，哎呦，长，哎，长官，不行了，长官， 走， 哎，你听我不是， 好， 哎，我不是啊，长官，长官， 就地正法，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冤枉了，长官，我冤枉了，长官， 喊， 又过了三十多年。 树木老，枝叶儿稀，那人老毛腰把头低。甭说我混不了，那王掌柜的也过不好。他前爷光是人也老，身上剩了件破棉袄。那个自从啊，日本兵八年占据了老北京。说人人苦没法提，不死也得掉层皮，好八路得人心，是一阵一阵杀退了日本军。那盼星星是盼月亮，盼到胜利大家有希望。可国民党他进了北京，勾来了横行霸道的美国兵。那蒋大总统登了宝座，咱们的日子更难过。王掌柜他委屈多，跟我一样半死半活着。那个老茶馆是破又烂，他想尽了法子也没法办。说天可怜地可怜，就是官老爷有洋钱。 这是一个秋天的早晨，老态龙钟的王立发坐在茶馆的一角打盹，他的儿子王大栓垂头丧气的在归着柜台。前边走进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。 哎，掌柜的，我来了。 你是谁呀？ 小丁宝。 哎，你 小刘麻子叫我来的，他说你们这儿老掌柜的托他请个女招待。 哎，嘿，姑娘，您瞧瞧，这么个破茶馆，能请你招待吗？我们老掌柜的，穷得乱出主意。 老大，你怎么老小摊背后包庇老人呢？ 可是你， 谁穷得乱出主意了？下板子去。什么时候了还不开门？ 老掌柜，您硬了吗？ 啊，要有炸酱面的话呀，我还能吃三大碗呢，可惜没有。多大了姑娘？ 十七。 才十七。 是啊，我妈是寡妇，带着我过日子，